就是质量上乘的高。然后呢，我用勺崴了一勺，随即就拉出了细丝。这个丝拉到一米长啊，那就不叫高了。 哦， 叫什么呢？叫高姿。这个高姿比高，它是更上等的。 嗯， 需要更巧妙的火候熬制出来。它呀，直接能被小肠吸收，不经过胃。所以我一拉这个丝儿，足足的从头顶到脚尖儿。 嗯， 这会儿我想起一句老话来了。 什么老话？ 叫有一失必有一得。 嗯， 您看今年这个膏，别看它出膏率低，26斤药材出1斤，但是却成就了今年这个药的高质量。这个膏出来之后就可以进行无菌灌装了，然后呢就可以发放到各地中医。那么我也会根据各地患者的具体的需要的情况进行一个分配。 嗯， 但是哈哈，这个各地肯定也不会数量太多。想用元阳补膏的朋友啊，您可以呢提前在当地把这个名先预约上。 嗯，很难得啊，希望大家伙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嗯，都能够把元阳补膏带回家。 是， 嗯， 咱们说这个人呐， 嗯， 一旦失去了健康的时候，这才知道这个健康它有多重要。 嗯， 但是一旦失去健康，你再想把这个健康找回来，大伙儿就知道了，不是那么容易，是不是啊？ 没错。 但是其实我说，这天底下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对症的方法。这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你花多少钱，你遭多少的罪，你治了多少年，它就没有用。因为什么呢？你方法不对，比方说咱们要去北京，结果呢你这个车坐反了。 嗯， 您说您能到北京吗？啊，是不是啊？你这个车你开得再快你也到不了北京。为什么呀？因为你这个路走错了。健康呢它也是一样。 嗯， 能不能够治疗疾病啊，你的疾病能不能够真正的治好，决定权不在于你花多少钱，不在于你啊用了多少药，只要你方法不对，你照样你好不了病。比如说吧，今天我要给大伙儿讲的是肝经上的一类大病。什么病呢？眼病。 嗯， 那很多有眼病的患者朋友，他就是走了不少的弯路呀。你看这个眼病几乎它就成了毁灭咱们老同志晚年幸福的最大元凶之一。那么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咱全世界老年人致盲的四大眼病是哪些呢？排在头一位的白内障。 嗯， 第二个青光眼，第三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的病变，第四个是老年性黄斑变性。那这些眼病如果不能及时的诊治，就会导致咱们失明，但是治疗起来呢又非常的棘手。咱们很多眼病朋友，大伙是不是都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药物啊，眼药水啊，这些药物都只能是暂时缓解病情。 嗯， 所以呢很多患者无奈之下怎么着呢，大伙儿是不是就选择了手术治疗啊。有些老同志白内障手术后没到2年又复发了。 哦， 所以我得跟大伙儿讲，白内障2年内平均的复发率在多少呢？在30%左右。 嗯， 什么概念呢？这是在所有的手术当中 复发率最高的，也就是说十个人里边就有三个复发。 嗯， 而且呢临床上眼病这个病情发展它也是非常快的，像有一些病人刚发病他怎么着呢，最开始就是眼花，这个时候呢很多病人就认为自个儿属于正常的老花眼啊，心想啊老花眼老了都有，哎随他变吧。 嗯， 那么接下来就出现什么呢，看东西有重影了，你看这个一路公交车它能看成十一路或者是111路。 嗯， 咱们再说这个黄斑变性视野缺失，平均不到十个月的时间，咱得黄斑变性的患者都知道看什么都是一个大黑点儿，啊，正前方的视力看不清了，只能靠余光，再发展下去连人的五官都看不清了，所以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位老年朋友工作几十年下来老了咱该享福了，但是呢却只能在黑暗当中度过余生。 嗯， 你看别人打打牌跳跳舞旅旅游什么的，你呢这一看什么也看不着，你什么也做不了，这心里多窝囊啊，是不是？那为什么咱们老年人得眼病的概率有这么高呢，治疗起来又这么棘手呢？啊，在我个人看来啊，不代表别人的看法，是大伙儿的思路不对啊。大家回想一下自己年轻的时候用眼无度啊，怎么就没得上这些毛病呢？咱再看看自个儿老了之后早睡早起时常的闭目养神，反而呢被这个白内障啊青光眼呐、黄斑变性等等找上了门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眼睛看似是这个眼睛它得病了，实则呢是咱们身体的内部它出现了问题。 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元阳之气不足。 哦， 啊，你看你什么时候见过啊那刚出生的小孩有花眼的？ 嗯， 啊，那眼睛黑是黑白是白，对不对？ 没错。 哎呦，看上去可清亮了，他的元阳之气足啊。咱们中医说什么呢？肝开窍于目，咱们的眼部疾病都由一条肝经管着，而当咱们的元阳不足无法在肝经运行，那就会使眼睛生成毒瘀虚这些致病的因素，那么就导致病变发生。所以呢光从眼部着手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上治疗。 嗯， 所以大补元阳其实啊现在治疗好眼疾的案例每天也都在发生。 嗯， 而在总共15卷的医案当中涉及到眼病的经典的有效治疗案例就有575例。比如在医案第11卷当中就有一例白内障的医案，患者呢叫张芳华，当年61岁，2007年12月17号来就诊。 那跟我们说说这个医案的详细情况吧。 当时啊他来的时候经过医院的眼科检查，他的双目白内障达到2期，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 嗯， 按照这个患者的话说，得病以来呀，没见过太阳落山以后外边的世界。 哦， 因为他这个视力模糊，不敢呢在天黑以后外出。 嗯， 而且还头晕、头疼，到了晚上，这个眼珠子感觉就要那个跟爆了一样的疼痛难忍。 哦， 当时呢，他也曾想过去做手术，但是因为之前正好他的一位邻居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失败了， 嗯， 出现了眼角膜的脱落，之后呢做完眼角膜手术之后呢 这只做手术的右眼还是失明了。所以这件事儿啊，就引起了患者内心的恐惧，所以他就一直就没做这个手术，一直就靠各种各样的药啊、啊滴眼剂啊等等进行治疗。但是呢，老百姓说要效果呀，这个治疗视力呢还在一天天的下降，到最后没有办法分清白天跟黑天了。 嗯， 后来呢跟家里啊端着热粥又看不清脚下，被那小板凳一绊呢又把自个儿给烫着了。 哦， 这真是一件事儿没搞定，第二件事儿又来了。 嗯， 这个时候病人和家属啊按耐不住了，这不四处寻求治疗。当时他来之后，我看这个病人的眼睛，从外观看，病人的晶状体的皮质已经处于完全浑浊的这个状态。 嗯， 外观上呈现弥漫性的乳白色，也就是说已经看不清他的黑眼仁了。那么除了他自己说的眼病之外，他还有什么呢？口干、烦躁、腰酸腿软等等一些问题。 哦， 体质呢也比较虚弱。那咱们中医看病少不了脉诊，我用脉诊法给他诊脉，我就发现这个人呢，他的脉弦细数，再看看他舌苔，舌红少苔，正属是什么呢？肝肾阴虚。那么按照这个常规的治法啊，以这个补益肝肾、明目退翳为治法。 嗯， 于是呢给他开了汤药。20天之后，病人呢前来复诊。 嗯， 一副药他喝完了 啊、哦、怎么样了？ 垂头丧气的来了。 怎么了呢？ 哎呦，告诉我丝毫没见好啊。 哦， 我拿过病人的手腕一摸脉象啊，并不是说一点进展没有，那么从脉象上看只是比较缓慢。 嗯， 当时啊我跟你说我也疑惑了啊，我用它用了几十年了，治疗过那么多的白内障患者，怎么就到他这儿效果这么差呢？啊，我就跟他说，我说呀，在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在问诊的过程当中，你肯定有没有告诉我的有过什么别的病史吗？ 嗯， 我这一问他才说，那我做过手术算不算病史啊？我说当然算呢。然后他就说，我45岁的时候曾经做过一次手术，那一次车祸我做了脾切除。 哦， 那我一听这就怪不得了。 怎么了？ 没有了脾脏了，势必影响汤药的吸收啊，它吸收不进去又怎么能见效呢？ 哦， 所以这个临床上我们也这样，对于一些脾胃吸收不好的患者，如果赶上在冬季有元阳大补长寿膏的话，也一定会给他用元阳大补长寿膏进行治疗。 嗯，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啊，对于眼前的这个病人只能采取手段，那就是以大补元阳治法，通过回补元阳直达病灶，去除肝经当中沉积多年的毒、虚还有瘀这些致病因素。所以呢我取来一个元阳补膏，我就让他每次服15克元阳补膏。除此之外，我让他每晚睡觉前舀出2勺元阳补膏，用热水呀把它化开，先用蒸腾的药气熏蒸眼部。这个时候呢，有这个药的蒸汽的时候，眼睛得睁开。等这个药水稍稍凉了，再用纱布浸湿，然后呢把眼睛闭上，湿敷眼睛。我要以最直接的方式给他大补元阳，让元阳之气在肝经当中 畅行，来清除业障，啊，这种呢就叫透皮给药的方式。 哦， 这个方法用了之后，患者说了，头不晕了，啊，头也不疼了，到晚上的时候呢，眼睛也不胀疼了。我们凭肉眼观察病人浑浊的晶体，啊，开始大为清晰。 嗯， 晚上他出门的话，基本上能够看清道路了，不太会， 哦，见效了， 哎，不太会摔跤了。 嗯， 元阳之气通十二正经之后，那么他呢也上医院呢进行一个复查，啊，医院复查下来，他的晶状体为正常的晶体， 嗯， 白内障自行的消失了。 哦， 基本上可以看清楚十米以内的所有的物体。 嗯， 那当时我就告诉病人，你继续用一个大周天之后，你的眼睛还能有进步， 还能更好 啊。你知道他听我说完他怎么着吗？ 怎么了？ 他对我鞠躬作揖，他说呀，我已经知足了，原本自个儿想啊能看清眼前的东西就行了， 嗯， 哪想过能看个十米远呢。就这样他用完之后，元阳之气通百脉之后，患者不但所有的症状都没有再反复，而且之后他自个儿拿着锦旗来了，告诉了我一个意外的大惊喜。 什么意外惊喜啊？ 这个病人他就说了，他做了体检啊，医生告诉他说，在肾外的上方又长出一个腹脾。 哦， 说实话听他说完之后，我也感觉到大为的惊喜呀。 嗯， 那么在这儿我要跟大伙儿讲一下，其实呢临床上很多做脾切除的病人，如果术后调养得当，病人先天体质又过硬的话，5年之内是可以长出腹脾的。 嗯， 这个腹脾可以替代脾脏的生理作用，但是我还得跟大伙儿说，这5年内长出来的概率是多少呢？大概在8%左右。 哦， 特别的低这个概率。 嗯， 但是如果超过5年不长，它就不长了。所以这个就是啊，我为什么都感觉到惊喜，病人45岁做的脾切除手术， 嗯， 61岁长出了腹脾， 那这比那个5年已经超出了11年啊，整整隔了16年。 是啊，整整隔了16年呢。所以这个原因在哪儿呢？就是他大补元阳之后，身体的阴阳平衡，气血顺畅，五脏六腑呢，他又重新焕发了生机。而这个五脏六腑包括脾脏本身就是元阳之气化生的，所以呢这个长出腹脾也就不足为奇了。 嗯， 这个病人自个儿也说啊，哎呦，他说徐主任呐，用上元阳补膏之后，感觉自个儿比以前能吃饭了，这肚子呢不胀气了，感冒呢也少了，原来这个都是腹脾长出来之后行使了运化吸收的功能啊。元阳补膏它除了会给人带来这样的身体的变化， 嗯， 不仅仅是白内障啊，咱们有些人眼睛干涩啊，飞蚊症、青光眼、黄斑区的病变、视神经萎缩、结膜炎、角膜炎、眼底出血等等很多的眼病，用大补元阳的治法都能达到治疗效果。那这些患者在用元阳补膏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嗯， 就会发现什么呢？哎，睡醒觉之后这眼睛边上的眼屎多了。 哦， 变多了，这个就是元阳之气循行在肝经的标志，它把里边的浊毒淤毒排出来这个过程，所以眼屎呢慢慢慢慢都给挤出来了。 杂质、毒素都排出来了。那么接下来是什么感觉呢？就是有飞蚊症的，总感觉自个儿的眼前啊，有呢圆的苍蝇翅膀啊，小蚯蚓呐、啊，小黑点儿啊，啊，有这些东西的，还有一些朋友有白内障的，眼睛看不清东西的，有老年黄斑变性的，看东西变形模糊的，啊，眼前有黑影的，有青光眼的，眼睛疼、眼压高的，眼底出血的，等等这些个眼病的症状，都会一天天的见好。 嗯， 那么等这个元阳之气经过的时候，他这病啊就好差不多了。 哦， 那包括咱们现在很多啊老花眼的同志啊，这个看个字儿啊得费死劲儿。 嗯， 戴着眼镜吧，哎，又影响往远处看啊，所以就很烦恼看个东西。那这个从中医角度上来看，花眼大多是肝血不足、气血亏虚导致的。那么大补元阳之后，元阳之气生肝血、生气血，所以呀、啊，用上元阳补膏之后，咱们在看书的时候，哎，你不信你自己量啊、你会一天比一天的近一点，最后呢，你放到眼跟前，你都能看见字儿了。基本上有些朋友的老花镜儿啊都给摘了。 嗯， 哎呀，今天我一口气呀、啊、把这个肝经上的病啊给大伙儿呢也讲了不少。那这样吧，咱们今天的中医讲学呢就先到这儿。那么这个元阳补膏开坛之后，虽然说我心里的一块石头它落地了，但是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落实各地的分配数量。那么现在培堂各地分院都在等这个药，很多朋友啊打电话跟我订。其实我希望大伙儿，你先打电话给你们当地培堂，如果当地的数量少，实在订不上，你找我老太太，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大家。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咨询预订专线400-108-1661 400-108-1661。 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痛苦，叫做见不到希望。我知道，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无助。在这个世界上，也有着一种信念，叫不抛弃，不放弃。我也知道，这是人情感最真实的凝聚。对病人来说，我见过生离死别，也见过太多的绝处逢生。你要懂得，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还有很多事值得你一如既往的相信。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我是中医人徐桂英，我愿意与你一起见证生命的奇迹， 传播传统生命文化精髓，肩负中医药传承使命。中医人在这里帮助你。 无悔强血，有义气苍生，

那我问问你母亲原先是什么病啊？ 啊，是这，她之前心脏不好，冠心病挺重的。 啊，心脏不好，冠心病，嗯。 对，而且还总是失眠。 哦， 失眠的挺严重的，一个晚上睡眠都达不到两个小时啊。 哎呦，这个基本就是没法睡了，两个小时都不到。嗯嗯。 关键他这个是冠心病，你说的他心里过坐，心慌。 嗯。 都是感觉家里要出事似的，天天就坐不住，躺不下的。 哦，总感觉这家里好像要出点什么大问题。嗯。 可不是。 嗯。 他还老是出汗。 老是出汗，嗯嗯， 哎，老是抽抽的前后臂啊都疼， 嗯嗯， 你看有他这不膝盖的关节不是长骨刺了 啊， 完了以后他就出现这个囊肿了，不是、 哦，您再说一遍，长骨刺后来又怎么了？您这信号不是特别好，您再说， 他长那个骨刺 啊， 完了就出囊肿了， 哦，膝盖那又有一个囊肿了， 要我说多亏遇到您了，那都给原样补到， 嗯。 哎，然后你告诉俺母亲， 嗯， 说是别抛弃，哎，别放弃，要心态有好，这病就能好。 没错，你母亲这个治病是哪一年的事儿？我咋好像没什么印象了呢？ 哎，他不是2011年冬天的时候吗？ 啊， 都你给看的，俺母亲姓秦。 2011年的事儿啊，哎呦，我可能也老糊涂了，还真没什么印象了。 是是。哎那是这徐主任，您接诊的患者也确实是多，您印象那都正常。 那你母亲当时用了元阳补膏，她觉得有效果了？ 她用这个来的还挺快，睡觉睡得好，能睡4-5个小时了。 哦，不错。 到这会儿，她就这感觉自己能好了，这不心跳也缓和了吗？ 嗯。 一天吃药也不用俺催了，自己就张罗拿药吃。 自个儿知道这个病吃这个药管用，一天天能好起来，所以不用你们催，自个儿吃药了。那我问问，他那个膝盖不是有囊肿吗？那个大概多长时间感觉有点变化呢？有没有变化呀、啊？ 有变化 啊， 他这个膝盖的囊肿就退了，这腿也能打味儿了。 嗯嗯， 但是还下不到地儿。 哦，那个时候还下不了地儿，但是稍微能打点弯了。 弄了弄了。 嗯嗯，不错。 他就能下地儿了。 哦，下地儿了。 对，自己也能站一会儿。 嗯。 都用完也就自己能上个7楼了。 那你母亲这个情况真的是恢复的不错呀。 不错不错。哎呦，真是他这以后我们做儿女的真是看着高兴。 啊。 这用完了今天到现在他身体还很健康。 哦，身体还很健康，嗯， 对对对，就每天晚上睡觉睡6-7个小时没问题， 嗯， 心脏一直也没犯过病， 嗯，不错， 都你说过年那鞭炮不是响吗？ 对呀、 啊，你说孩子放鞭炮，他自己还在边上听着呢， 哦，自己也不害怕了，哎、不然这心蹦蹦蹦的，对吧？又该害怕了， 哎、可不是 嗯。 都是现在你说他不但能给我们做饭、还能跟俺父亲一起去锻炼个身体拿个菜啥的。这不去年夏天俺们全家人一起都青岛旅游、今年还去了西安了。 啊，你看看咱们这老年人的晚年的新生活也就开始了。 可不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了。 嗯。 哎呀，你说父母健健康康的，咱们的心也能放宽呢。 是。 俺们觉得这种病你是赶紧换年头也长、药也没少吃也没治好、可现在都已经好了、至少我们心里头的石头也落下去了，特别高兴 啊，特别高兴啊， 哎，这不俺母亲一直叨咕嘛、说谢谢你，但是一直也没机会 啊， 所以第二个见着机会我得母亲谢谢你了，徐主任， 我跟您说啊，用不着谢我啊，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儿，如果看到你母亲了，你就跟他说，我问他好啊。 哎，好好好，谢谢你啊， 啊 是不是？ 不用谢，不用谢。好，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吗？ 好好好好，再见了。 哎， 好， 好再见。 哦，好。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这位先生。 我首先祝贺元阳补膏开坛成功。 啊。 徐主任，你辛苦了。 啊，不辛苦不辛苦，这位先生你有什么想问的您尽管问。 徐主任， 哎， 我和这个药啊非常有缘分。